第三章。那么，犹太人有什么优点呢？割损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从各方面来说，很多。首先，天主的神谕是交托给了他们。他们中，纵使有些人不信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能使天主的忠信失效吗？断乎不能。天主总是诚实的，众人虚诈不实，正如经上所在，在你的言语上，你必显出正义，在你受审判时，你必获得胜利。但如果有人说，我们的不义可彰显天主的正义，那我们可说什么呢？难道能说天主发怒惩罚是不义的吗？这是我按俗见说的，绝对不是。如果天主不义，他将怎样审判世界呢？如果天主的诚实可因我的虚诈越发彰显出来，为使他获得荣耀，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被判为罪人呢？为什么我们不去作恶，为得到善果呢？有人说我们说过这样的话，为诽谤我们。这样的人被惩罚是理当的。那么，我们犹太人比外邦人更好吗？绝不是的，因为我们早先已说过，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，都在罪恶权势之下。正如经上所在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一个明智人，没有寻觅天主的人，人人都离弃了正道，一同败坏了。没有一人行善，实在没有一个。他们的咽喉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的舌头说出虚诈的言语，他们的双唇下含有蛇毒，他们满口是咒言与毒语，他们的脚急于清流人血，在他们的行径上只有蹂躏与困苦。和平的道路他们不认识，他们的眼中没有敬畏天主之情。我们知道，凡法律所说的，都是对那些属于法律的人说的，为堵塞众人的口，并使全世界都在天主前承认己罪。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因遵守法律而在他前诚意，因为法律只能使人认识罪过。但是如今，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，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，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了凡信仰的人。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，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，在耶稣基督之内蒙救赎，成为义人。这耶稣即是天主公开立定，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。如此，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，因为以前他因宽容放过的人的罪， 为的是在今时显示自己的正义，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，是使信仰耶稣的人诚意的天主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还有可自夸之处？绝对没有。因了什么制度而没有自夸之处呢？是因法律上的公刑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信德的制度。因为我们认为人的诚意是借信德，而不在于遵行法律。难道天主只是犹太人的天主吗？不也是外邦人的天主吗？是的，也是外邦人的天主。因为天主只有一个，他是受割损的，由于信德而诚义，也是未受割损的，凭信德而诚义。那么我们就因信德而废了法律吗？绝对不是，我们反而使法律坚固。